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很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最好别来要认错。你就不要想到我疯掉。明明你也最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会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明明你也还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会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我等夜间听你说多爱我。 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倒， 你就不要想起我。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，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？不堪一击好不好？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。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。明明你也很爱过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这快乐多难得美好，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，才敢撑着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。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，最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 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伤痕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，算了吧，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，我终于得救，我不想再牵愁，没办法不好吗，大家都不留下，一直勉强相处，伤痕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再和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让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 飞机是什么时候？人生有很多个第一次，大多我都记不清了。关于第一次坐飞机，我却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因为他去的南京，那是我和他异地的第二年。那会儿我刚上大学，没什么存款，银行卡里的钱也只够我买一张飞往南京的单程票，还买不起直飞的，价格低的那一班需要到西安中转。11月底正是西安雾霾最严重的时候，我是个健忘的人，但咸阳机场的 T1 航站楼我能记一辈子，因为那天飞机延误，我在机场滞留了一夜。得知我要去的时候，他着急得不行，怪我太冲动，如果真的想要见面，他回来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勇气，只身一人就敢去往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。一个人在机场的时候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心里不是不害怕，但 听到电话里他关切的话语，情绪就一点一点被抚平，也更坚定了一定要见到他的决心。于是我连夜从机场大巴辗转到了火车站，买了最近一班去南京的火车票。还好这一次火车没有延误，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。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，比我预期晚了18个小时。那天南京下着小雨，他穿得很少，但握着我的手却暖得出奇。我们是异地恋，相距1800公里，去往他在的地方坐飞机2个小时，坐火车要22小时。他是典型的摩羯座，外冷内热，大学学的兽医专业，喜欢小动物。在一起的时候，走在路上看见小猫小狗，他也会停下来逗一下。他住的宿舍楼有同学养了小奶猫，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发一些逗猫的视频和照片，就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一样。和别的情侣不一样，比起女朋友，兽医先生更喜欢说我是他的宠物。在我18岁生日的那天，他送了我一条带钻的项链，告诉我以后你就是我的宠物了，除了我身边你哪儿也不许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高铁上，我在他怀里睡着了，醒来之后发现他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轻轻地顺着我的头发，从头顶到发梢，和他平时顺猫毛的动作如出一辙。我以前是不相信异地恋的，但因为他我信了。我高考失利复读了一年，仍旧没考上南京的大学，当时觉得再怎么努力也就这样了，哭着说要分手，说异地恋太难了。当时他安静地听我说完，然后帮我擦干眼泪，说了一句，做宠物就要有一辈子的觉悟，你见过哪个宠物先抛弃主人的？于是分手未遂，我也和兽医先生开始了异地恋。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三年，或许在别人眼中我们只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异地恋情侣，但在彼此心里我们就是闪闪发光的存在。因为他我变得懂事，变得温柔，就连许久未见的闺蜜都由衷地觉得我在一天天变得更好。我想是这样的吧，即使不在身边，他也给予了我足够的陪伴和支持。在一起的1100多天，相隔的这1800公里，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温柔，每一公里有每一公里的坚持。异地恋很难，但因为他我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，未来再远我也会握紧他的手一起朝前走。因为比起眼前，我更想要属于我们的以后。今天有点闹肚子，兽医先生现在正像照顾小动物一样叮嘱我怎样才能让肚子不那么疼。异地恋很难，但因为他我每天都很幸福。也希望所有心里有爱的人都永远有勇气。 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，不让任何人听见，我会发笑令你怀念。

来说我一点都不怕，我就想着一个，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。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，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，就没有人去干了。 想做好这个企业，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，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。北京榜 样，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，有形的正能量， 弘扬时代新风，激发向善力量。 11月12日至12月12日，登录首都文明网，关注文明北京、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，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，AM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说完晚安，你就真的睡了吗？我总是在遇见一个中意的东西时，便全身心地投入进去，甚至不会理智地思考，就不计后果地一味往前冲。喜欢你，其实恋爱最可怕的就是把等待熬成一种习惯吧。你明知道那是个坏习惯，却怎么也改不掉它。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你的城市的天气预报，习惯每天自顾自地和你说早安，自以为体贴地提醒你天冷要加衣，天热要注意防晒。我看到你的城市要下雨了，告诉你出门要记得带把雨伞，却没有问过你你需不需要，我自以为是的关心。我没想过你或许根本不需要我来提醒你，我不知道你的书包里永远放着一把雨伞，因为你怕错过任何一次为他撑伞的机会。而我还在南方的艳阳里惦记北方的下雨天，你有没有被雨淋湿了身体。习惯每天把日常点滴的趣事积累起来，拍好看的风景，看好笑的段子，然后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你分享，想要你多一点的回应，却没想过我的快乐你是否也想要了解。习惯了每天晚上跟你说晚安，然后捧着手机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明明眼睛已经困得睁不开，还是要时不时点亮手机屏幕，看看有没有你的消息。但我没能等来你，每个等你的晚上，最后都是我一个人终于支撑不下去，抱着手机沉沉睡去。即便和你说完晚安，我都没有办法安睡。我想等你，也 去。原来没有我的晚安，你也可以睡得很好。他们说攒够了失望就离开吧，难道还要等到绝望吗？是吧，等不到你的夜晚太多了，对于我你已经疲于应付了。你开始不回我的消息，你开始对我发脾气，你说你忙不方便接电话，你说太晚了不方便发语音。一点一点慢慢的，我也习惯了你的不回复，习惯了一天不和你联系，习惯了一周不听你的声音，或许以后还会习惯更多。习惯不给你发早安的早晨，习惯那些不听你的声音就失眠的夜晚。我开始刻意不去看手机，不让自己变得忙碌，忙到没有空去想你为什么还不回我的讯息，忙到每天回到家都是昏头昏脑，沾床就睡。没有你的忙碌的生活，我也可以过得很好。不去等你的夜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。我想下一次的主动联络应该就是压抑已久的小情绪全面崩塌，而我确实也无力再无修复的时候吧。最近有些不愉快，最近有些小难受，但相信阴霾总会过去。像你说的，没有遇见你之前我一个人也这么过来了。以后我不会再对你说晚安了，以后我也不想再为你熬夜到天明了。我取消了对你的指定，不再期待你偶尔时时的关心，不再抱着手机等你晚安的夜晚，我终于可以安心睡去，你就别来打扰我了。梦里也是晚安，好梦，早点睡，早点睡。 鱼在水里哭，我握着你的手说，鱼在水里哭，你笑着说别傻了，鱼并不会哭，它们是一种没有眼泪的动物。树在雨里哭，我抬头看着你说，树在雨里哭，你温柔看着我说，树并不会哭，它们是没有思想情感的植物。

听见那窗外风停了下来，有一片人海慢慢涌来， 爱你好好梦，我是程一，我在北京向你问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从现在起心疼自己。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忽略很多，特别是当你自己全身心去做一件你认为很值得事情的时候，往往得到的结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。很多的时候为了一件事，甚至可以忽略自己，把自己丢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人生中的无奈。生活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难啊。当你真正失落的时候，却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说话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悲哀。当你很受伤的时候，你也只能自己找个没人的角落去舔你的伤口。当你失意想哭的时候，只能自己找个地方默默地流泪，但前提是你不能出声。这个世界没有人同情你，有的只是无尽的冷落，没有谁会在乎你的感受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浮夸的社会。试问哪个人不失礼，哪个人又会嫌钱多呢？有时候为了做好某一件事，想到了所有，却唯独忘了自己，最后总是以一句我还好了而结束。当你偶然有一天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。真的，那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能怎么样，假的又能怎么样，到头来还不是照样的走下去。所以没人理解的时候，没人关心的时候，没人相信的时候，没人说话的时候，没有人心疼的时候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因为没有人会同情你，会可怜你，有的只是伤。所以从现在起，自己多心疼，心疼自己。毕竟自己才是以后走下去的资本，没有人会帮你走去，这是事实，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的事实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程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看不到他们说背面的光，会不会只是一种想象？难道是我还不够相信天堂，所以不配希望？量了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，感动禁止任何人忍让，只能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，没有其他。